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8号星期三，农历6月初五，北京多云，34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习近平将对俄罗斯、德国进行国事访问，并出席20国集团领导人第12次峰会。 特别策划听总书记讲党课，播出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 李克强出席2017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式，并发表特别致辞。 12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8次会议在京闭幕。 政协12届常委会第21次会议举行全体会议。 香港回归20年特别报道，法治精神核心价值。 砥砺奋进的5年超级家族，北调的南水还是一江清水吗？ 1到5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出炉，总额同比增长22.7%。 两学一做，榜样的力量。河南滑县北李庄村驻村第一书记宋伟。 以下是详细内容。 央广消息，应俄罗斯联邦总统普京、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总统施泰因迈尔和总理默克尔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7月3号到6号对上述两国进行国事访问。应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总理默克尔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出席7月7号到8号在德国汉堡举行的20国集团领导人第12次峰会。 央广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在北京签署了第69号、70号、71号和72号主席令，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情报法》，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的决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决定，以及免去陈吉宁的环境保护部部长职务，任命李干杰为环境保护部部长；免去陈正高的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部长职务，任命王猛辉为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部长。新任命人员昨天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参加宪法宣誓仪式，依法进行宪法宣誓。 央广消息，为帮助基层官兵全面系统学习习近平主席国防和军队建设重要论述，更好地夯实忠诚核心、拥戴核心、维护核心的思想政治根基，更好地武装头脑，加强修养指导工作，经中央军委批准，军委政治工作部组织编印《习近平论强军兴军基层官兵使用》，日前由解放军出版社出版并印发全军。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总书记讲党课， 请听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采制央广记者马哲。 党的作风是党的形象，是观察党群干群关系人心向背的晴雨表。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抓作风建设首先要从中央政治局做起，不折不扣落实8项规定，以上率下示范全党。 中央怎么做，上层怎么做，领导干部怎么做，全党都在看。实践证明，各级领导干部敢于拿自己开刀，解决问题才能势如破竹，改进工作才能立竿见影。 党的18大以来，党风、政风和社会风气为之一新。习近平总书记表示，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得到有力整治，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得到有效解决。 从上到下，各个领域都压缩了会议，精简了文件，全面清理了超标超配公车、超标办公用房、多占住房，普遍压缩了3公经费，停建了楼堂馆所，广泛查处了吃拿卡要、慵懒散脱问题，高高在上、挥霍浪费、脱离群众现象明显扭转，党风、政风和社会风气为之一新。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严肃的党内生活是解决党内自身问题的重要途径， 批评和自我批评是解决党内矛盾的有力武器，也是保持党的机体健康的有力武器。 对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个武器，我们要大胆使用，经常使用，用够用好，使之成为一种习惯，一种自觉，一种责任。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活动总结大会上说，这些年作风问题一直在抓，但很多问题不仅没有解决，反而愈演愈烈。他剖析指出，症结就在于对作风问题的顽固性和反复性估计不足，缺乏常抓的韧劲儿、严抓的耐心，缺乏管长远固根本的制度。 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永远没有休止符。各级党委要把作风建设紧紧抓在手上，持续抓好各项整改任务的落实，绝不能让四风问题反弹回潮。 课后辅导，中央党校党建教研部教授戴艳军。 从作风建设的角度上来讲呢，一个就是进行思想教育，通过思想教育来转变作风。那么还有一个呢，通过制度建设来转变作风。像八项规定它就是个制度，所以总书记提出来要把思想建党跟制度治党有机的统一起来，它就是这两个方面的结合。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昨天在大连出席第11届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式并发表致辞。李克强表示，要用稳定性来战胜世界经济的不确定性，推动包容性增长，必须坚定维护经济全球化。同时，中国经济会持续保持中高速增长，全年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目标任务可以实现。央广记者马哲、冯月、田彤报道。 第11届夏季达沃斯论坛以在第四次工业革命中实现包容性增长为主题。开幕式上，李克强总理表示，当前世界经济有回暖迹象，但并不稳定。当今时代，推动包容性增长，必须坚定维护经济全球化。经济全球化问题的根源不在于全球化本身，应该更好适应和引导经济全球化，维护多边体制权威性和有效性，促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 不能因为走路崴了脚就怪地不平，不再往前走了。同时在改革和完善国际的经贸规则，以保障各国在国际经济合作中权利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 关于当前的中国经济，李克强说，今年以来中国经济延续了稳中向好的发展态势，通过改革创新持续调整经济结构。 一季度经济增长6.9%，尤其是结构和效益明显改善。从目前我们掌握的数据看，二季度保持了一季度稳中向好的态势。我们从上半年的形势看，完全可以实现全年的主要经济发展目标。 谈到经济运行的风险时，李克强表示，中国不发展是最大的风险。目前看，风险是总体可控的，中国正在采取有效措施把这些风险点逐步的化解。 我们有足够的能力防范各类风险，确保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并保持经济中高速增长，迈向中高端水平。我们愿同各国一道，致力于经济全球化和新工业革命进程中实现包容性增长，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创造人类包容性增长的美好未来。 央广记者冯月、马哲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昨天下午在大连同来华出席2017年夏季达沃斯论坛的芬兰总理西比莱举行会谈。西比莱首先对四川山体高位垮塌灾害造成人员伤亡表示慰问。李克强表示，中方正在尽全力搜救失联人员，并妥善做好相关救灾工作。李克强指出，芬兰在生态环保、高新科技、冬季体育等领域具有优势，中芬合作潜力巨大，双方应找准利益契合点，深化在上述领域，包括信息通信、智能制造、节能环保等，以及新型城镇化等领域交流合作，共同拓展第三方市场。李克强强调，中方愿同芬兰加强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的沟通，在中国欧盟、中国北欧合作等框架下加强合作。 当天下午，李克强同来华出席2017年夏季达沃斯论坛的瑞典首相勒文举行会谈。李克强表示，中方愿同瑞典对接发展战略，加强推进创新合作，深化传统领域合作，拓展新兴领域合作，探讨共同开拓第三方市场合作，更好实现互利共赢。双方还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同天，李克强还在大连会见了来华出席2017年夏季达沃斯论坛的新加坡副总理尚达曼。李克强表示，中方愿同新方积极推进两国自贸区升级谈判和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谈判，向世界发出维护自由贸易、推动地区发展的有力信号。希望新方作为中国东盟关系协调国和明年东盟轮值主席国，继续为推动中国同东盟关系发展发挥建设性作用。 央广记者刘慧民、杜西蒙报道。12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8次会议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闭幕。会议经表决通过了《国家情报法》、《关于修改水污染防治法》的决定、《关于修改民事诉讼法》和《行政诉讼法》的决定等。张德江委员长主持会议，并在完成各项表决事项后发表讲话。张德江说，新制定的国家情报法为加强国家情报工作和情报能力建设提供了有力的法律保障，各有关方面要认真贯彻落实法律的各项规定，依法履职，密切配合，更好地维护国家安全和利益。张德江说，水污染防治法的修改与新修订的环境保护法相衔接，各有关方面要学习宣传，全面落实最严格的环境保护法律制度，切实履行法定职责，推动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张德江说，本次会议对监察法、国歌法草案进行了初次审议，这两部法律的政治性和法律性都很强，我们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精神上来，认真研究各方面提出的意见建议，把法律草案修改好、完善好。张德江说，要全面贯彻实施药品管理法，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用药的安全和有效，要坚定不移实施产品质量法，大力推进质量强国战略。张德江说，我们要牢固树立四个意识，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认真负责地做好人大的各项工作，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19大胜利召开。12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98次委员长会议当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张德江委员长主持会议。闭幕会后，12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29讲专题讲座，张德江委员长主持，商务部副部长王炳南主讲了国内外电子商务的现状与发展。 央广记者焦莹报道，全国政协12届常委会第21次会议昨天下午举行全体会议，14位常委和委员围绕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促进经济平稳健康发展做大会发言。全国政协主席俞正声出席会议。大家在发言中认为，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做出的重大战略部署，是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必然选择。要牢固树立新发展理念，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要切实增强四个意识，树立必胜信念，知难而进，坚定不移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向前推进。会议还分别听取了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张庆黎、中共中央统战部常务副部长张义炯做的关于人事事项的说明。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997年7月1号，中国政府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再过几天就是香港回归20周年的日子。20年来，随着一国两制伟大构想的成功实践和基本法的全面贯彻落实，香港特区在各个领域取得的空前成就日益绽放出瑰丽的光芒。请听香港回归20年特别报道《法治精神核心价值》，采自央广记者侯燕。 世界银行发布的一份数据显示，香港在政府效能、规管质量、社会法治、贪腐控制等方面的指标都远远高于回归之前，特别是法治水平的提升最为引人瞩目。1996年的排名是全球60多位，2015年大幅跃升到第11位。香港特区律政司司长袁国强说，良好的法治环境让香港始终保持了国际金融、贸易、航运中心的地位。 外面的不同国家、不同地方对香港的这个司法制度、对香港的法治还是非常有信心的。他们也跟我说，如果是要到亚洲来从事投资的话，香港一定是他们其中一个首要想到的地方，而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因为我们的法律制度。 回归祖国20年来，基本法在香港全面贯彻落实，香港原有的普通法制度也按照基本法继续运转，司法独立得到限制保障，实现了积极健康的发展。袁国强介绍说， 在回归之前，香港的法庭的判例很少在其他普通法的国家被引用，但是在回归之后，我们香港的终审法庭判的案例在很多不同的领域，在普通法的国家当中已经成为了非常重要的案例。 在香港特区财政司司长陈茂波看来，法律优势也会助力香港在一带一路中更好扮演超级联系人的角色，比如香港未来可以成为处理各国商业争议的仲裁中心。 香港因为历史的原因，我们跟国际上打交道比较多，经验比较多，我们的法律跟体制跟他们比较接轨，所以呢，内地企业要到外边去，从这个风险管理这个角度呢，我们肯定可以发挥作用。我们现在提倡呢，把香港作为一个解决争议的中心，因为呢，这个是全球用普通法能用中文讲中文的地方。 砥砺奋进的5年，超级家族。 超级家族今天出场的成员是南水北调工程，历时50年论证，12年建设，南水北调东中线1期工程2014年12月12号全面通水。北调的南水还是南方的一江清水吗？来听央广记者沈静文和南水北调工程的对话。 南水北调，你的名字真是开门见山呀。 没错，毛主席他老人家1952年就说了，南方水多，北方水少，如果可能借点过来也是可以的，我只是大自然的搬运工。 我可上网查了你的简历，世界冠军的头衔不少，看看设计调水量448亿立方米，是世界规模最大的调水工程，受水区15个省市，涉及4大流域315万平方公里，是世界供水规模最大的调水工程，东中西3条线4350公里，世界距离最长的调水工程，了不起。 这份光荣不是我的，是千万南水北调人的。国务院南水北调办总工程师张忠义就是见证者，听听他怎么说。 经过了12年的建设，就说土石方完成量，一共完成了土石方是15亿9668万立方米，按亿立方米来计算，把它铺开，这个工程量能绕地球40圈。南水北调呢，结束了一些地区3000多万人长期饮用苦咸水、高发水的危害，1亿多人喝上了优质南水北调水。 其实南水进京水质是一个好处，北京市自来水集团就监测到，使用南水北调水后，自来水的硬度由原来的每升380毫克降到了每升120到130毫克。天津水务集团水业管理部部长韩宏大也说，工程来水水质好，水厂出水的水质也跟着更好了。 来的水原水的水质好一些，水厂的负担就要轻一些。我们那个水厂控制的标准是0.2个NTU 以下，我们是逐渐在提升水质。 另外一个更加明显的好处就是缺水的情况明显缓解了。要知道，现在南水北调的水已经占北京城区日供水量的73%，全市人均水资源量由原来的100立方米提升到150立方米。 希望你能继续加油，有朝一日能让我们的净水器都下岗，让许多像北京这样的城市不再为缺水发愁啊。 要摘掉缺水的帽子，我要开足马力，大家更要紧绷节水的弦儿。想想我们的12年努力，每一滴水都来之不易。 国家统计局发布工业企业财务数据显示，今年一到五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22.7%。央广记者冯硕报道。 一至五月，在41个工业大类行业中，38个行业利润总额同比增加，3个减少。其中，煤炭开采和洗选业利润总额同比增长87.7倍。中国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袁雷表示，煤炭开采行业的利润增长原因在于整个产业结构的好转。 正是因为产业结构的一些调整，包括大量的企业中兼并啊，一些小企业小煤炭的一些治理等等，使整个产业结构的一个好转，从而带来整个行业的一个好转。 同时，五月末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应收账款平均回收期为38天，同比减少1.1天，延续了年初以来同比减少的趋势。此外，产品销售增长略有加快，产成品存货增幅回落。袁磊认为，即便增速放缓，也并不代表工业企业形势不佳。 为什么前高后低呢？是因为跟这个基数有关系，另外呢，也会跟着一些这个物价呀、一些关系。可能从数据上看，会有一些在下半年利润这个增速会适当的放缓，但是呢，并不代表说工业企业的形势不好。应该说，总体上来讲，这个整个工业企业的增长的态势是稳步向好的一种态势。 河南滑县磁州寨镇北李庄村第一书记宋伟驻村2年，通过扎实开展两学一做，强化村党支部主心骨作用，让党员发挥冲锋作用，带领全村群众脱贫致富。请听央广记者任磊平、河南台记者王发燕的报道。 你上月可以有4000块钱的补助，你这个贷款在省外地贷款也行，到学校。 这两天，宋伟一直牵挂着村里的高考生王鹏娟填报志愿的事儿。父母已经不在的彭娟一拿到高考成绩，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告诉宋书记。 他们帮助我的学习，给我很多鼓励。有时候月假回去都会和宋书记联系一下。 1000多户的北李庄村，贫困户就有428户。这两年，村民无论大事小情，都习惯找宋书记聊聊，请他给拿个主意。这在以前根本不能想象。宋伟至今还记得2015年他刚到村里第一次召开全体党员会的情景，等了2个小时，来了竟不到1/3。 是被动的工作，村里边这是一种这个被动和应付的工作状态，本都主要是放在自己的这个生意上的时间多一些。 宋伟把铺盖卷搬到村委会唯一不漏水的水房，开始挨家挨户调研走访。2个月后，拿出了一份3年规划，第一项就是加强党组织建设，给两委立规矩、明分工、定职责。北李庄村村党支部书记刘红选： 你比如说想着知足上项，我承诺着拿一件事还没办完呢，快到期了，心里谁都有紧迫感，要不说话不算数，串村走走。 在宋伟和全体党员干部的带领下，修路、建文化广场、培育制衣厂、高校农业园区，提供就业岗位，北李庄村的面貌悄然变化。到2016年底，全村贫困户下降到22户，贫困发生率为1.63%。 新闻动车组，共享单车、共享汽车指导意见进入报批程序，徐玉玉被电信诈骗案在临沂公开开庭审理。中国产禽肉熟食首次出口美国，请听报道。 截至目前，交通部发布的共享单车、共享汽车指导意见已结束向社会征求意见。交通部新闻发言人吴春耕透露，在针对共享单车指导意见收到的780件反馈意见中，绝大多数对发展互联网租赁自行车表示支持。相关意见主要集中在信息安全、政策落地、服务标准、线上线下管理等，而针对共享汽车方面的意见则集中在适用范围、租赁车辆性质、交通违法处置和诈骗问题等。 我们正在按照文件的要求吧，梳理修改完成以后，目前2个文件正在履行报批和办完的一些程序，那么下一步我们也将积极推动这2个文件的出台落地。 央广记者丁飞北京报道。 根据公诉机关指控，沈文辉涉嫌诈骗罪和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郑金峰、黄进春、熊超、陈宝生、郑贤聪、陈福地涉嫌诈骗罪，造成山东临沂高考录取新生徐玉玉死亡。法庭辩论结束后，各被告人均表示认罪悔罪，被告人陈文辉当场痛哭。 对这个受害者一直心感不安，我希望经过我们这件事情之后，还是有再骗取其他受害人的钱财的，希望能不要继续骗取别人的钱财。 审判长最后宣布休庭，案件将择期宣判。央广记者柴安东、临沂台记者惠明志、山东临沂报道。 青岛昌广食品厂生产的熟制禽肉，北京时间26日在美国顺利通关。这是中国生产的熟制禽肉首次出口美国，标志着中国禽肉生产和监管体系跨越了一大步。作为中美经济合作百日计划农产品贸易领域的早期成果，商务部新发言人孙继文此前表示， 中方承诺在7月16日前实现美国牛肉输华，美方承诺在7月16日前发布中国自产熟制禽肉输美的拟议规则，目前双方都在认真履行承诺。 央广记者何源北京报道。 由中组部、中宣部、福建省委联合组织的廖俊波同志先进事迹报告团昨天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央国家机关专场报告会，中央国家机关各部门党员干部代表700多人现场聆听了报告。 由中央文明办、国家卫生计生委联合主办的全国道德模范与身边好人、中国好医生、中国好护士现场交流活动26号在上海市徐汇区举行。活动通过事迹短片、文艺节目和现场访谈、网上交流等方式，介绍了40多位卫生计生系统先进典型的感人事迹。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关于办理刑事案件严格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昨天正式发布，明确采取刑讯逼供、威胁等非法手段获取的证据应予排除，确立重复性供述排除规则。 代号为天山三号2017的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中级主管机关边防部门联合反恐演习昨天在中级边境库伊鲁克区域举行。央广记者蒋雪娇、丁继超报道。 演习以一股暴恐分子窜入中吉边境吉方某地域，企图偷运武器进入中国境内，组织实施暴恐活动为响定，设置了反袭击行动、联合指挥部行动、恐怖营地清剿行动三个课题，15个演习科目。演习中方指挥长、新疆公安边防总队副总队长吴东升： 我们根据科目的设置、科目的内容，采取了实地、实景、实兵、实装相结合的这种方式，突出实战特色，也和当今的反恐这种形式是紧密结合的。 要规避规避，防止你们对一切法律法律都在这些恐怖分子。 演习中，中吉双方共投入700名兵力，依托中吉边防三级代表联系制度，启动联合反恐指挥机制，成功处置各类恐怖袭击活动，联合清剿全部恐怖嫌疑人，缴获武器枪弹若干，全面展示了中吉两国边防部门边境口岸管控能力和联合打击恐怖活动的决心手段，极大地震慑了恐怖分子。演习吉方指挥长、吉尔吉斯斯坦边防总局边境保卫局局长图尔甘巴耶夫·努尔别克： 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主管机关边防部门在中吉两国组织的天山三号反恐演习非常顺利，而且是高水平的。我们和中方同行有一个最好的机制，是三级代表联系机制。2014年开始，我们双方开始有了友好部队共建活动，联合执法行动也是常态化开展。这些活动对反恐有着很大的帮助。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志涛、田园、卫东，主播忠诚、于芳。更多内容请关注央广音频客户端中国广播以及中国之声实名微博和微信公众号。 西柏坡的精神，正定城的古韵，新中国的摇篮，石家庄旅游欢迎您。 兄弟姐妹们，接住了，要稳， 爱心大接力，福彩超给力， 捐爱心买福彩， 彩民手牵手，公益心连心，爱心传递，共同参与中国福利彩票。 坚守改革创新，徐工集团为实现制造强国的中国梦坚定前行。徐工，徐工，祝您成功。实效才有效，透明才开明，以传播力及影响力，舆论先导，传媒先锋，以责任赢信任，中国之声责任至上。 北京市